来看，卖掉他来钱一时难是患腰病打算，我实在是舍不得，带着咱的心肝， 先论 女孩家不必多念，直到出嫁，肥水流进外人田，下本越多赔的越惨。 咱的女儿取名，说命运该在自己手中攥，不服输不认命，要敢不能慢。 卖了牛春种秋收靠谁干， 咱苦点儿累点儿心也甜， 照你说闺女上学踏实算到干。 上高中上大学，然后再考研， 你这是异想天开，蹬鼻子上脸。 只要是有云梯，我还想登天。 不行，说一千道一万，想要卖牛难上谈。 我说办就要办，立刻就去把牛牵。 我不答应看黑干， 我主意已定，你别难。 他妈，你看我这牛跟了咱十几年了，你真忍心卖了他？ 好吧，不卖他没有别的法儿啊。 他怀里揣着牛犊，这一卖可就是娘俩呀。 娘俩，娘俩，就娘俩。 难道你的心是铁打的呀？好，既然你能下狠心，那你连我一块儿卖了吧。 Thank you. 活计，我对不起你了。 爸，

我是念书的料，一定能迈进大学的门。那年我也考上了高中，可是就在那个年代，不了想。

双眉抽锁，手背朝下，四处奔波。 Yeah.

只小手抓起了绳盘。 今天已经很 妈妈。